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阿顺哥喺度做录音。 喂，大家好，大家好。 点解成日唔见牛医生嘅？牛医生忙咯，第一。第二样嘢，啲人成日想揾花哥，好想揾花哥。 花哥养种花。 花哥养种花。 俾人插菊花啊！ 我都想插菊花好耐咯，屌你老味！ 点解叫菊花咧？我唔明 白。我啲屎忽窿成个菊花咁样样，菊花眼啊！屌你老味！台湾人成日讲菊花眼，插菊花眼。跟住阿二奶同我讲，阿晴虎同我讲，喂，屌屎忽系咪要灌肠话做咩啊？我哋下次试下。 即系佢试过味嘅咧，其实。 喂，唔知喎、啊，屌！ 光胶呢样嘢， 光胶救地球，香港冇穷人啦、啊！屌你！ 叫做咩啊？你知唔知捉到俾人告你？做呢個粗暴性行為啊！ 屌都戇撚鳩啊！睇嗰啲鹹片，屌你老味，條條女都俾人屌屎忽咁， 有 幾鬼佬？ 唔粗暴嘅咧？ 有啲鬼嚇斯文啲嘅性， 斯文性行為 打飛機啦，屌！ 打飛機，會坐監噶。 打飛機可能都會噶。 你知唔知香港有條法例噶？ 有光膠坐監。 唔係光膠，係粗暴性行為。 戇撚鳩嘅屌！ 喂，今日講核心價值啊！ 好，我哋探到一集叫核心價值。 呢、個源自係咩呢？話說小弟近排同迪士尼公司做嘅， 我想問下白雪公主靚唔靚嘅？ 哇，都佢好大波喎！ 係咩？ 係啊，真正嘅白雪公主條波乸好勁， 鬼妹嚟㗎， 梗係鬼妹啦，唔通中鬼？ 哇，正喎、啊！ 屌我講下嘅啫，唔好信我。 點可以溝？唔係，我上電視睇到白雪公主出嚟扭下，令我好撚過癮喎！點可以溝 白雪公主啊？唔係，好難㗎。 或者屌白雪公主咧？ 我嗰日咧係啱啱一個 meeting 咧係有關，唔可以講太細緻。點講咧？啱啱嗱，佢討論到一個環節。佢就話咧，其實而家即係而家個世界其實變化好多啦嚇。 係。 咁樣咧，就同樣一個產品咧，可以提供 supply 咧，即係你提供到呢個產品咧， 你凍唔凍？ 唔凍，你要凍可以細少少。 哦，得，冇問題。 可以提供嘅公司咧，可能好多。 我咪揸住咗褸俾人衫嗰日。 咁又好比話，譬如話好似影相啊，譬如話做任何產品咧，都可以多顧一間公司我嘅選擇。 啱、 即係究竟去到呢個年代，譬如話仲係一個打工仔啊，好多打工仔都可以隨時咁俾人哋換咗佢，係咪先？究竟 我哋已經進入一個 replacement 嘅年代。 你有咩辦法可以保持自己嚇、金剛不壞體咧嚇、或者係人哋一定要揾你嘅咧咁樣？係。呢、這個就係佢哋嗰日咧就係、討論緊啊，點樣去提升一個企業嘅核心競爭力？即係我嗰時候咧都係好驚訝嘅，即係聽到一個觀點嘅時候，即係佢哋譬如話喺一間公司裏面佢要做啲咩呢？譬如話留意你嗰個 label 啦、嗰張即係嗰張寄貨啊、寄貨單啦、因為譬如話佢哋做 turnover 咧、即係個貨量好大噶嘛，呢、這個可能係講緊幾千件、幾千萬件咁樣上落咧、如果 label 貼錯咗 ，label 貼錯咗可能運錯地方啦、可能係因為啲工人去訂貨嘅時候咧，將個 label 咧訂扁咗睇唔到啦，咁、由嗰個 label 擺邊度，用咩物料，填寫嘅格式，令形成咗人哋睇嘅習慣。你黏張 label 黏得好，我公司就用你嘅產品。即係咧，你見到迪士尼咧嗰、那個仔細嘅程度咧係嚇人嘅。佢話俾你聽，我哋公司就係做 label 有四個 expert 嚇、你可以隨時揾啲專家去討論咁樣，就同嗰日同啲 supplier 傾偈咁樣。咁、我嗰日就參與呢個活動咁樣，就咁啱聽到啲資料啦咁樣。跟住我嗰時候咧係諗啊，係其實咧作為所謂核心競爭力咧，好、多時都係啲好細嘅嘢嚟。 啱， 係啊，即係唔係話哇？屌我聽日今日咧公司揾車送你，聽日用火箭送你咁咪增加咗核心競爭力，並唔係呢啲嘢。 啱啊， 係咯。咁我突然間有個啟發，所以咧就想同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我阿筍哥講開呢樣嘢，我想同大家首先討論開一個話題，可能覺得真係。冇任何嘅關係，但我好想講，講起核心競爭力。話說近來有一個同事熱愛影相，佢就買一部相機，Nikon 唔係啊，唔係你頭先講嗰個 Hospin。屌你，你唔好成日講佢啊，佢真係落嚟打鳩我，佢喺樓上做大佬。佢我無啦啦俾人打幾錘，我話你入你數啊！屌你閪！咁咧，話說咧，有一個同事啊，中意影相，新手入門，咁佢就問我買咩鏡頭？佢買一部好似係 Nikon 嘅咩 D10 啊，最貴嗰部 D3。 咁佢又問我：喂，我買一部 D3 買咩鏡頭？我話你唔使啊，我唔係問過你嘅，買支35、105、185搞掂。 咁佢仆街教佢喎，喂唔係啊，嗱第一要買支300啦，第二要買支35105，即係嗰啲變焦鏡啦，咁之後咧就要買埋啲其他嘢呢啲咳咳，我就想講俾佢聽，玩呢個興趣都有啲叫核心競爭力嘅嘢，你樣嘢買到最好都冇用，等於頭先筍哥同你講，我今日揾車送你，第日揾火箭送你，呢個唔係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係你個人對藝術嗰個睇法、那個角度。你影相靚同唔靚，唔係在於你部相機靚定唔靚。舉一個我好中意、好欣賞嘅人 ，Robert Capa， 你介紹過啦 ，Robert Capa。第二個呢、這個 Teddy Richardson， 我係好中意呢兩位仁兄影相。兩位仁兄影相啲架撐，我諗阿筍哥屋企啲架撐貴過佢兩位啩。 都未必係嘅， 肯定貴過 Robert Capa 啦。 筍哥都好紅你啊！ 諗都唔好諗啦，咁。點解佢哋會成為一個經典？就係佢哋嘅核心競爭力來於佢哋嘅藝術收穫，唔係來於佢哋嘅價差貴定貴。 即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講一個字咧，就係、是、話：喂，屌呢排有咩新嘢？ 啱。 如果一個有核心競爭力嘅價，即係有核心競爭力嘅人咧，佢係有一個本事嘅，推陳出身。 啱。 推陳出身係你必須要有陳，即係你一定要對。好似譬如話有一日我同啲朋友傾偈，話喂，啲燈光即係做燈光啦、 啊， 其實都冇曬頂噶啦，即係喺呢個行頭裏邊，究竟有啲咩我哋係唔知嘅咧？其實真係冇乜，即係呢個，但係我哋有咩？我哋點解今日都係咁樣咧、 啊？ 就是、我哋欠缺咗一樣嘢，就係、是、推陳出新。 嗯、 我哋喺個市場裏邊，我哋唔可以 create 啲新嘅嘢出嚟，冇、 嗯、 新嘅嘢出嚟，我哋真係行緊人哋嘅舊路。 嗯、 舊路嗰啲已經係 wash out 曬啦，即係人哋可以賣錢嘅部分已經賣曬㗎啦。你冇一啲新嘅嘢賣俾人哋嘅時候咧，其實你咪慢慢向後走咯。所以咧，其實不進則退，即係呢個都真係真嘅。 嗯 我想即係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或者我哋啲聽眾咧，都我哋聽眾層係比較年輕㗎啦，都。 我諗係啦，因為老一輩嘅人唔會聽我哋啩，我諗。 係咯。即係我諗要去講到話要去提升佢哋嘅核心競爭力咧，我諗對佢哋嚟講都係幾困難。 嗱，第一你要提升自己嘅核心競爭力，你需要有幾樣嘢做，唔好信你先生，唔好信阿媽阿爸講。多啲去社會接觸，喺個社會係好殘酷嘅事。我哋成日講啊，我哋出嚟社會做事，或者係出嚟做人，先生會教我哋點啊？啊，屌你老味，誠實啲啊！多啲夢想啊，多啲去到即係同人哋嘅即係關係，我即係真心待人。呢啲啊，梗唔係提升核心競爭力啦，提升你俾人懟幾多有份。我哋嘅社會係好殘酷噶，亦都係好現實嘅一樣嘢。你要核心競爭力高，第一你個人就要攞多啲嘅資源。咩叫攞多啲嘅資源？就係、是、知道呢個世界有幾險惡，知道呢個世途人哋對你好，或者係對你呢、這個和蔼，係想喺你身上面接某一啲嘢出嚟。咁你有防範嘅時候，你先可以去進一步喺呢個遊戲裏面玩得好一啲。 我都可以舉個例咧，前一排我點樣去提升人哋核心競爭力咧？有一次咧，我搭車喎，咁 我哋成日都 call 司機噶嘛，咁上次叫司機送我哋去機場咁樣啦，咁大家傾開偈，我話喂師傅以前做開咩噶？跟住然後咧好得意嘅，點解我會特登問佢咧？佢咧就揸車著件行山嗰啲恤衫咧，即係嗰啲透汗衫咧，又著一條卡其色嘅褲。咁啊，戴副金絲眼鏡，點睇都唔似做師傅。 梗係啦，屌你！而家啲咩仔佬個個都索機，屌你老味，突然間整個迷幻司機，你嘆得慢得撚。 又唔好咁講，即係咧，如果你話係揸長途車咧、其實啲唔試正嘅人係比較少嘅。 啊，咁啊， 即係你話香港嗰啲咧，揸嗰啲咩100蚊內有交易嗰啲司機咧、就古靈精怪好。 係， 即係打架車又豬豬俠啊！ 係啊，屌你老！ 嗱，我同大家講，如果你見到有個司機架車裏邊有龜仙人嗰條友咧，你千祈唔好。坐架车喺港岛车成日都撞，哇！乌捻糟糟，佛捻突啊！即系咧可以咧，同埋咧你 call 车嘅时候，佢好多嘢喺摆个车尾度已经乱晒噶啦。即系譬如话你租架车，你希望人哋吉车俾你先搵到货啊嘛，佢冇咗一半嘅。 阿笋哥， 后边个后座位仲有条女喺度，又唔系俾你食噶。 我上次 嗰一個撚樣，個撚樣架車個 van 仔嚟到，而家啲波棍咪棟撚到上天花板嘅。係 咩？唔知道啊。 即係啲波棍個 van 仔波棍啊，咪透明有光，棟撚到上天花板嘅。佢、老母，我喺樓下送件貨，咁一嚟到，咦，砸死啦！我知攋嘢，成架車拉花。我以為想撚咗通天奇兵個貨 van 添。第一，我已經屌你心裏打個突。一上到車，佢已經同我講喎，滿口煙屎啊，揸撚住埋嗰度，哥仔。是不是趕時間要快一趟？我唔係，安全速度得㗎。佢一彈彈撚咗支煙頭，上車咁樣。我以為咦，乜撚嘢啊 ？Mission 到啊？嚇，運海浪英啊！咁啊，好撚快手幫你搬啲貨上車。我話俾你聽，喺呢個屋苑，上次運個喇叭去啊，發明家屋企就係搬部 M 去。 啊 一阿發明膠打撚咗個突㗎，因為哥撚咗咁嘅友仔，一上車響胎，我屌佢老母，真係啊！樓下響胎出撚到去，一上公路，喂！行大佬山好唔好啊？你哋赶时间啊嘛！哇，屌你老母，我坐程车啊，吓捻到鼻哥窿都冇用，一路开车一路唱歌，倾手提电话，我屌佢老母！之后同你鸠噏二四六讲啲嘢，屌你老母都唔知佢噏乜柒！啊，发明家讲一句，喂，阿狗护士，唔好讲咁多嘢，快啲安全落车啊！哇，屌你老母，落捻到车真系鼻哥窿都冇用啊！屌你老母，嗰、那个唔系迷幻司机啊，嗰、那个 呢、這个就是冇競爭力的司機咯， 你下次不夠姜揾噶大佬，雖然速度快啊。 其實你真的冇辦法去預知道佢究竟是點噶，即係佢，因為你譬如你 call van 咁樣，佢係排 number 嘅啫嘛，邊個嚟邊個嚟咯咁樣。咁但係咧，譬如好似我哋咁樣，一定揾相熟嘅，做開先會做嘅。咁我上次就啱啱同我師傅新識，因為大陸車唔係成日走啊嘛。咁啊傾開偈，我話啊，你通常車啲咩？佢話。冇啊，車啲人，譬如話禮拜六日咁樣，有啲麻甩佬四個咁樣包個 van 仔，咁都中年人有啲錢㗎啦。咁然後咪一車一車，我就常平叫完雞，咁我咪喺度等咯。咁你包包四個鐘㗎嘛，吊閪吊唔到四個鐘㗎嘛。吊完之後，咁然後又 想即係過關車嚟嘅。 係啊係，過關車。咁吊完之後，咪嗱一聲落翻嚟，譬如話四個鐘來回咁樣都係千零蚊啫，兩千蚊咁樣啦。佢話兩千蚊，佢一人幾嚿水，又可以保證即日來回。仲要車到門口，咁、老婆又唔會鬧，即係咧，佢個即係我話咁啊，咁都幾好喎、啊，咁樣哦，你做得多唔多？都多噶，哇，咦，咁點解你個車上面冇被人套埋嘅咧？ 屌你老味，買假撚啦！ 嗱、啊，又唔係喎，我覺得合理喎，點解咧？因為咧，譬如話咧，你男人出嚟滾最雜嘅係咩咧？就係、是、 留低證據， 留低證據，冇錯。你最好係咩咧？嗱、啊，如果我話俾你聽、我要去買偉哥。我咪好冇面先，係啦，因為如果大家都 assume 知道曬咁就算啦嚇、啊。如果你有時譬如話你同啲客話，喂，我今日車你去滾，咁樣、我車你玩，有司機等我咁樣，今日夠曬威啦，係咪先？咁、然後咧、我車你嘅過程裏邊，喂，如果你知道你個客係都有翻上年紀，通常都要偉哥噶嘛，跟、然後咧你唔自己出聲，叫個司機塞粒俾佢，你咪俾錢咯嚇。呢、這個就我想講嘅核心競爭力啦。 喂，你等一等，等一等先。波船是邊個？呢個波 船得。即係頭先講到 van 仔佬嘛。即係我覺得你如果你想去揾多啲錢嘅話、你本身係一個服務業。如果人哋覺得你服務得好嘅時候，先揾你啊，係咪先？咁你有咗服務嘅關係嘅時候咧，你想增加多啲錢嘅時候，你就要做零售啦。因為你相信我，所以我賣俾你嘅嘢咧，你都會比較有多啲信心。咁同埋咧，我關心到你嘅需要嘛。點解？因為你坐緊車嘅時候，第一你知道你個客有咩需要。如果你係湊客更好啦，你亦都可以自用噶嘛，係咪先？ 屌你 其次就係避孕套啦，避孕套呢啲，喂大佬，我如果我喺屋企門口上車，直接去到現場嘅話咧，我未必有帶避孕套噶嘛。 啱啊。 係咪？咁你如果可以提高到呢？ 但 係佢 車度咪真係有啲嘢賣嘅？ 佢未有啊，佢未有。我嗰日咧就係咧聽完佢講緊佢做呢單生意，而有一啲熟客嘅話咧，我就覺得何必你唔增加呢個服務咧咁樣。因為我嗰一次同佢傾偈，我揾佢幫我走啲嘢啦咁樣。咁佢話佢已經有做呢個生意已經。咁我就覺得喺呢件事上邊咧，其實佢就提升咗佢呢個公司啊。嘅即係佢嘅營運單位嘅核心價值咯。 呢個系統嘅核心價值。 而由呢個所謂由呢個服務業轉介變成一個零售業。咁、而佢每個月嘅收入亦都多咗啦。咁、你講緊嗰啲人上車嘅時候，李偉哥，我當你幾錢一粒嘅㗎？ 340蚊四粒，380蚊四粒， 即係一嚿水咯。 係啊，點解我咁熟？因為要食。 如果佢話，其實講真，如果係需要嘅，百五蚊一粒，你一定會要㗎。 要 你買到你個差值，如果係多咗50%嘅，其實你都係會俾嘅。 啱啊， 因為你有需要嘛。 啱啊。 而喺有需要嘅時候買到嗰樣嘢嘅時候，佢嘅價值先喺度啊嘛。 啱啊。 即係我就會覺得嗱，即係各位同學仔、各位朋友，呢、這個揾到可以提升你核心價值嘅地方，好好揸緊佢。 啱。 係、那個司機。打翻電話多謝我，因為咁揾到錢，話要揾我食餐飯乜乜七七咁樣。 你話唔使啦，帶我去幾個老友，想去常平屌只閪就得啦，屌！ 即係我就覺得好多時呢啲嘢係要人哋睇到嘅。 嗱，我想同阿筍哥講啊，筍哥頭先講好多沉船嘅嘢，我想同大家講，內地嘅女性喺近呢十年裏邊個核心競爭力係提升過香港女性數以百萬倍。嗱。內地的女性懂得在什麼環境去到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呢、 嗯、 她們有一樣東西很得意，她們永遠懂用自己的肉體感情去到令到客人或者她們身邊的男職員男同事給更加多東西出來。香港的女士這樣東西是絕緣的，她們不會做的、 嗯、 她們覺得我 cheap 我不做，所以內地的女性落到來香港是非常之吸引的地方，就是這裡。我想同大家講，大家如果有女人聽呢個節目嘅話，你唔相信嘅話，你試下同你老公獨龍轉，我話俾你聽，你嘅核心競爭力一定提高好多噶。或者你上去呢個 UPorn， 你睇下咩叫face fuck， 即係屌面，或者係呢個口爆，咁你就會覺得你做咗呢啲之後，我話俾你聽，你老公乖好多，不但止，你問佢攞多啲嘢，佢一定俾你，呢、這個就叫核心競爭。 嗱就咁，不過咧我有兩睇嘅，即係咧核心競爭力咧，佢個喺提升核心競爭力咧嘅同時咧，有個重點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唔好增加自己嘅成本。 啱、 啊，係啦，因為咧譬如話咧妓女咧佢個，因為佢。就係、是、佢最大嘅成本就係自己， 啊 最大嘅即係佢最大嘅貨品就係自己肉體。 啊、 其實好大鑊㗎，你諗下咧，你點解會覺得著數咗呢？就是、因為你對佢肉體嘅認識咧，佢每個部分都有價錢嘅。 啊， 譬如好似我有朋友喺歐洲屌閪咁樣。 啊，係啊係啊，我去過啦，去過啦，去過啦，我去過德國啦。 佢話揸波咧就咁嘅錢，唔係即係屌閪就唔准揸波嘅，揸波加錢，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然後奶屎費又加錢。 我去過德國點嘅咧？佢咁嘅。佢咧就你唔識講唔緊要，佢有啲紅燈區嘅，咁真係有警察駐守嘅，真係有警察駐守嘅，你唔好諗住冇喎，佢每座大廈都有警察駐守嘅。咁、你入到去嘅時候咧，個妓女，譬如你中意玩 SM 嘅，佢一棟大廈專玩 SM 嘅，你中意制服一棟大廈玩制服嘅，你中意呢個屌屎忽嘅，成棟大廈啲女都係屌屎忽嘅，但係咁點嘅咧佢？佢哋入邊咧就係有啲圖畫俾你睇嘅，一本書你唔識講唔緊要噶。咁、那個圖畫咧就係分姿勢，譬如你狗仔式就係、是、狗仔式屌到落尾噶啦。譬如你上坐式，佢由上坐式屌到落尾啦。吹簫由吹簫就吹到落尾噶啦。咁你要轉換第二個姿勢加錢。咁譬如你話屌屌阿閪又要吹簫嘅，咁咪加錢咯。譬如你屌屌阿閪嘅要舐格底嘅，咁又要加錢。咁 嗱，所以咧我就想講咧你如果咧係譬如話你嘅客人咧只 order 咗你。正常體位嘅，咁、然後你再俾多個姿勢佢嘅時候咧，其實你係犯本嘅。 啱、 而我頭先講咧，嗰、那個司機嗰個情況咧，就係佢唔係犯本嘅，佢係賺多咗、而阿妓女咧，佢就要賺一啲好抽象嘅嘢，係咩咧？就係、是、賺到個客人嘅歡心。係，佢下次係咪翻嚟揾我咧？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呢一個咧，即係犯本咧，即係你好似彷彿係提升咗你嘅核心競爭力，但係同時你嘅成本亦都係提高咗。所以咧，大家又要搞清楚啦。當你去提升，即係你喺想提升你嘅競爭力嘅時候咧，如果你係將啲嘢賣平咗嘅話，對自己最尾都係有壞處。我哋而家最大問題咩？我哋香港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大家鬥平。 啊，係啊，係啊。 一旦啲嘢鬥平咧，大家以為平咗，個競爭力係高咗，係冇錯嘅。短期裏面你會有咁嘅優勢，但係少數怕長計，你最尾咪賺少賺咯。咁、然後長時間好啦，你啲對手鬥爛曬嘅時候，咁你個價錢係起唔到，然後有新嘅產品出現嘅時候就到你死。係啊，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做生意最好就大家都睇長遠啲啦，咁樣會令到大家都健康啲。係係咁然後核心競爭力咧嘅意思就係、你譬如話今日手提電話，咁聽日可以上網、上網就係核心競爭力，我理解。你係需要俾錢。而去買多啲嘢翻嚟，係、我嘅理解係咁樣。 明白。 係我識有啲朋友咧係有呢個本事嘅，即係我就小弟就冇嘅。 即係有呢個本事咧，係可以不停咁樣增加核心競爭力嘅喺佢哋嘅生意裏邊。 係、啊、 譬如話今次咧，可能佢搞鹹濕影樓咁樣嚇，佢、啊、今日咧就係、是、影普通嘅 O L 嚇、啊，跟住然後咧聽日咧就係、是。 喂，你打一陣，大家打一陣，因為有電話入。 唔記得咗講到邊度，啊有即係好似個 friend 咁樣搞影樓咁樣，即係今日咧就搞時裝攝影，咁聽日咧就係、是、聽日就係真空 DV 合約全裸，今日有大合約又唔好搞全裸咯，今日要搞翻啲簡單啲嘅，譬如話時裝咁樣 ，OL 或者護士制服咁樣，即係成件事係點咧？佢 唔係我想問下你嚇，嗰啲制服邊度有賣？ 旺角先達咯， 貼身㗎。 貼身噶， 有啲唔啱身嘅我買過， 係咩？ 係啊， 我唔知咁咪放深圳度心訂做咯。 我諗住俾寶寶龍著啫， 係嘛？ 係， 可能佢大把啦， 都係校服啫。 不過唔係你著嘅，唔係俾你睇啦。 唔係佢有啊，真係有。 我知我知，我話佢有，但係唔係俾你睇。 你夠唔撚俾鳩你？ 即係我就覺得你即係大家要諗辦法推陳出身，係係啦，咁樣先至可以。其實對自己都好噶。你個人都開心啲啦，係咪、啊？你得閒咧發明到啲新嘢、啊、又可以喺街坊又揾到錢，你何樂而不為呢、啊、大部分人點解要營營打工啊？大家諗下點解咧？就因為你就係揸住啲舊嘢咯。真係噶，真係噶，即係咧，你譬如話你亦都可以有可以行過人哋行咗一條路。但你咧去抌出嚟嘅钱系人哋嘅三倍咯，肯定系。 系。 系啊，即系人哋卖饼成功嘅，你又走去卖饼，咁你个成本唔会低得过佢嘅，因为佢行先嘛。 啱啱。 人哋有咩钱都赚晒先啦。咁赚到剩嘅时候，你再赚嘅时候，你梗系赚少啲噶啦。你人人都整嗰啲云南米线，喂，而家嗰啲咩酸辣粉啊嗰啲，喂，屌咁廿几蚊碗，边赚到钱呀嗰啲？ 好卵难食噶喎，屌。 系啊，咁你咪你如，但佢可能新出嘅时候赚到少咧。 我覺得在食物方面的核心競爭力是在於它的味道， 是啊， 還有你的心機，即是這樣是很 我覺得是 你會給願意給多一點它的， 是 啊，即是不是它的生命程度， 嗯， 即是要它的手工情況，嗯，即是我看核心競爭力，我買很多的工藝品，嗯，買很多的吉他眼鏡，三副鞋襪那些，為什麼我會捨得去買，就是因為他哋真係落咗一啲嘅心機去到做，有時核心競爭力係嚟住一啲好少嘅轉變，嗱，譬如吉他，佢真係用人手做同埋用機做係兩回事嚟噶嘛，嗯，即係雖然嘅聲你話屌你老咩狗護士你個撚樣，即係真係咪真係聽到個聾喎你個仆街，咁你唔好理我啦，真係有少少分別嘅，真係，佢嘅核心競爭力就係嚟住呢度，你願意出多啲錢去買？ 係咯，我嗰日行過呢個東方錶行，哇，見到只 IWC 差十幾萬喎，啊。哇，我覺得好撚貴， 唔係佢會俾你值得俾錢去買，因為佢用個 佢哋就唔係用競唔競爭咯，即係呢個我諗係所謂競爭力，其實相對地係啲比較低層次嘅嘢嚟嘅，即係咧，譬如話去到一啲比較近乎藝術嘅嘢咧，係佢唔講競唔競爭嘅，因為佢行出嚟佢就係獨特嘅， 啱，得一樣啫嘛，市場上面得佢一樣啫， 佢個競爭力就係在於佢得一件，係咯，獨特性咯。 我哋年青人出嚟社會做事，有啲咩係我哋嘅核心競爭力？我哋講咗好多次，亦都係不厭其煩地講你嘅態度。我哋嘅教育已經令到我哋成為一個可以 replacement 嘅系統。嗱，我哋點解要接受同樣嘅教育？點解每一個國家要承認某一啲嘅學位？就係，因為我哋去到第二度可以即刻 replacement 第二個人嘅工作位置嘛。呢個係教育最討厭嘅地方嘛。我哋已經冇咗我哋嘅獨特性，我哋只會有我哋嘅 title。譬如阿筍哥是一個 multimedia 的 degree， 他去到第二個國家 multimedia 的 degree， 個 title 就是適宜做這些東西，他就可以 replace 了第二個人。我們怎樣可以提升我們現在年輕人沒什麼讀過書一班，在藝進課程裡面又都找不到藝進課程讀的一班，怎樣可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態度，我們待人處物的態度，去建功，我們可以給多些什麼人，人家可以願意給多些錢請我們呢，就是我們的工作的態度，建功的時候的 presentation。 還有有一件事比較難的，我這麼多年都很難揣摩，就是不亢不卑， 是 這件事是最難，就是你怎樣可以令到人家不看小你，但同時又人家不可以 overestimate 你，就是譬如說老闆覺得你行，就做多些咯，如果老闆覺得你不行，你咪冇得嬲咯， 啱。 咁同埋有時你又唔想拆佢拆得咁明顯，啊，但係完全唔拆又唔得。 筍哥拆鞋就一定撈唔掂。呢，這個世界有一樣嘢叫拍馬屁。嗱， 拍马屁同擦鞋系两回事。擦鞋系佢一怼过嚟，你就擦。拍马屁就系只马行到某一个位， 拧转身。 咁呢啲你先系做得好啊嘛。拍马屁系需要功力同埋智慧嘅，擦鞋就唔使。咁所以我想同大家年轻人讲，你需要识得拍马屁咩？得，第一多啲人生阅历，第二样嘢睇多啲书。呢个系真系令到你个人可以拍马屁拍得响啲。 系咯，磨练下啦，即系。跟大家講過啦，我細佬係做財務嘅，呢、這個即係經過一年訓練之後，其實佢都有好多長進啊，嚇，即係待人接物啊，都有好明顯嘅改變啊、 嗯， 即係平時咧講嘢唔清晰嘅、 嗯， 即係佢係講嘢好快，好心急，講嘢咧講唔清楚嘅時候，咬字掠咗佢，而家唔得啊，因為有客聽佢講嘢啊，你講嘢都唔清楚，人哋點賣你嘅產品呢？咁咧有時我都唉咁啊，好啦，其實做下 sales 都係好嘅，所以難怪香港八九成人都係做過 sales 嘅。係係 第二樣嘢我想講啊，呢排醫院就風起雲湧啊，好多醫生冇做。 係咩？ 系啊，我哋一个，唉、哎，我想讲一个老友冇做，曾凡哥，曾凡哥系我一个好敬佩嘅人，点解我哋日日屌佢老母咁屌我哋？真系、啊，我哋边集冇试过屌唔屌佢老母噶？佢而家唔做，咁佢都冇屌我老母啊！咁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是、医院个核心价值系苏利文又唔捞啦，咁，喂，你大我啊！阿顺哥今次大礼我啊，咁咧佢整烂咗一只，我老婆我送俾我老婆嘅股东门票。 你 又唔似大礼煲啊？咁咧嗱，我哋唔好研究呢样嘢住啦，等间先，等间先搞。 继续。 咁咧，医院而家嘅核心价值就系成日讲，我哋咧就用少啲嘅资源，提高多啲我哋嘅服务。咁咧有啲人去 apply 一啲位嘅时候咧，就话喂唔使噶，你俾一个人我都掂噶啦，督条数又点点点点。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呢樣係我即係比較嘅嘢俾大家聽。等於而家我做一個特工，我而家俾一把罐頭刀你，阿特工 A 就同我講：，喂，一把罐頭刀劫核潛艇都掂喎。特工 B 就同我講：，喂，唔撚係喎，咁重型嘅武器，我雪條棍都得，屌你個閪！嗱，啲醫生就講咗一句咁嘅説話，亦都講咗一個大話。咁啲高層就梗係信佢啦，俾條雪條棍佢劫核潛艇。我哋啲護士就走去做。你大家要心明一樣嘢，佢講嗰句係大話同埋真係廢話嚟噶嘛？你咪屌你笑一笑咪算咯，使乜咁撚認真？屌你老味，使乜咁撚上心啊？屌你老味，好啲戲咪得咯，佢屌你咪笑啦！屌你乜人屌你，唔好人屌你啊，痛人屌你啊，信先得噶！屌你老母，呢啲就真係烏噹噹含撚當煙槍棺材當空箱啊！屌你老味，啊係喎，我而家做到護士咁高層，喂佢醫生唔好咁講，咪真係做佢老母去做，你同佢講佢嘥撚氣啦！你要提升自己嘅核心競爭力，就係用個腦去諗下人哋講咩嘢真定假啊嘛，傻仔！ 好，講到呢度講完啦，我要去維修啊！维生系讲护士老婆嗰只表啊。